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4月28日全港戏院约30元戏票开售，多间戏院出现人龙，网络挤塞。 申诉专员批评教育局对智障儿童学校宿舍监管不足。 申诉专员指路旁残疾专用泊位供不应求，滥用情况增加。 苏丹冲突，双方再停火三天。美国指局势或恶化，促侨民离开。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欢迎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早晨，各位观众听众，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有冇留意到有时咧啲路边嘅泊车位啊？其实有咧啲泊车位系专系俾一啲咧伤残人士或者伤残嘅司机咧接载伤残人士嘅时候咧系用嘅。大约500多个呢一啲嘅路旁嘅专用泊位啦，以往就净系一啲伤残司机可以用嘅啫，咁啊叫做蓝证，一啲许可证啦。前年喺2021年开始咧就扩大咗适用范围，就系一啲接载下肢行动不便嘅人士咧就可以攞到俗称叫做灰证嘅证明。书咧就可以系用到呢啲车位嘅，咁就话咧喺截至上年嘅11月啦，运输署一共咧系签发咗2700多张嘅灰证，咁仲有1700多张嘅蓝证，咁啊所谓呢啲泊位同埋持证人个比例系点样咧？就原本1:4，咁啊增加到去1:8.5，咁即系话个需求方面咧多咗。咁申诉专员公署嘅调查咧就发现到啊，就话啲残疾人士嘅路旁专用泊位咧有被滥用嘅情况啦，认为运输署喺制定呢啲措施嘅过程咧，评估呢啲泊位嘅供求情况啦，再审批申请啊，防止啲滥泊嘅情况咧都有不足，咁啊促请运输署咧系正视问题，加强个监管同埋作出改善嘅。咁有冇留意过呢啲路边呢啲专用嘅泊位咧？咁头先都讲到啦，一啲嘅残疾人士嘅司机啦，或者接载一啲下肢行动不便嘅人士咧，都可以申请两种嘅证啊，蓝证同埋灰证咧系用到嘅。咁有冇留意嘅情况，或者所谓嘅滥用嘅情况，你自己又有冇见过咧？1872311，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双清驾驶会副主席江昌平，早晨。 早晨， 江昌平，你好，你好，可唔可以讲下你自己都有冇留意到今次申诉专员今次呢个主动调查嘅结果？你自己点睇个报告咧？ 真系好多谢佢啦，佢亦都系真系有调查到，亦都系讲咗好多关于我哋持份者而家嘅面对嘅困难喺边度？包括你头先讲1:8.5啦。咁而家我哋好慘嘅地方就係話，正式嘅傷殘人士所謂持有藍證嘅人呢，佢係用唔到個傷殘位。點解呢？因為大家都講緊得500多个位，而有成差唔多4000接近5000部嘅車係有呢個證件，總之係等於有呢個車啦。咁好啦，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呢，就令到呢我哋藍證嗰班持份者呢就類似就逼咗出嚟。點解呢？因為灰證拍咗落去之後咧，我哋根本就拍唔到。而政府當日出呢、這個藍證俾我哋咧，係想我哋出行啊、工作啊、讀書啊，係可以自己自理嘅。 嗯。 咁而灰證咧係一個接載嘅性質啫。 嗯。 咁當時政府咧亦都對呢個接載性質咧都有另外一個就係叫做其實灰證係唔係今日存在嘅，係存在咗好多年嘅。 嗯。 咁而灰證當時咧係唔可以拍傷殘嗰、那個頭先你講嘅喺街，我哋見到喺個地下有個標誌藍色嘅位。咁但係咧，自從2021年嘅1月份佢開放咗之後咧，咁就而家我哋就變咗藍證嘅朋友咧、 okay. 就拍唔到啦。 嗯，我想知難咗幾多咧？2021年一月開放之後同之前嗰個分別係有爭幾遠咧？ 唉，嗱，之前咧我自己都係揸車嘅，咁咧係比較上咧，你等啊或者知道咁嗰度附近邊度有咧，你係都容易可以揾到嘅。咁但係而家咧，基本上咧90%都係灰證人士拍咗嘅。 嗯。 咁因為你增加個量咁多啊嘛，同時我哋成日講緊就係 我哋好唔中意嘅地方就係，因為咧我哋灰症嘅人咧係一個健全司機，其實佢任何嘅位置都可以拍到嘅。咁如果你拍喺呢個位度，你用完之後你走咗，咁俾喺我哋，咁我哋咪有機會拍咯。佢唔係，佢當一個正常嘅私家車位，而佢嘅誘因係點咧？因為唔使俾錢嘅，因為你拍咗入面係冇標冇成嘅。咁而佢仲要俾你24小時。咁仲有樣嘢，而家我哋最唔開心就係，我哋希望即係政府就做一個好事，就話等一啲，譬如好簡單，你屋企有一個行動不便嘅人，咁咧政府就話啊呢、這個位可以幫到佢哋咁樣。咁我哋認同嘅，即係有人有咁嘅需要嘅嗱，特別係譬如四肢都有事，咁你叫佢點攞車牌啊？佢考唔到嘅，係嘛？咁我哋係因為下肢，所以考到個車牌。我哋下肢傷殘係行動不便，咁政府咧就俾我哋考個車牌之後咧，就俾呢個咁嘅福利，我哋可以咁講、福利啦。咁而你俾一個灰證去用呢樣嘢，咁如果灰證點解唔係你用完就即刻走，而一定要拍喺呢個位度咧？咁另外仲有嗱，呢、這個如果你真係用，我哋係歡迎嘅，因為大家都有咁嘅需要啊嘛，唔係淨係我哋下肢傷殘。咁人哋我頭先都解釋，譬如你四肢，咁佢考唔到牌，佢唯一嘅辦法就係佢嘅屋企人去接載佢咯。咁但係問題我你要考慮翻主持人阿蕭先生，我哋嘅傷殘位個位置係大啲嘅，咁如果普通嘅私家車位，我哋拍入去咧，我哋係出唔到嚟嘅。因為我哋要攞個輪椅。咁照顧者唔同喎，你可以擺低咗個人，然之後咧你就可以去。拍翻正常位。 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讲埋，你点先？ 咁我哋一路咧，成日都想同运输处去倾呢个问题。咁但系问题咧，运输处咧，我唔明点解喺即系2011年就咁就推出就决定咗呢样嘢。咁而我哋系有罚则嘅，佢哋系冇罚则嘅。咩叫我哋有罚则咧？我哋咧。是屬於一種嘅法律基礎之下，我哋有刑責嘅。而灰證咧係行政措施，咁如果行政措施錯誤咗，係咪可以改咧？我真係唔明白，運輸署點都唔接受我哋。我哋其實有好多持份者去同佢傾，亦都俾曬資料佢咁樣咯。 我想知道就係、今次頭先你有提到一啲情況，譬如佢係唔使收費啦，就算灰證嗰啲專用車位，亦都冇一個特別嘅登記要求嘅，咁亦都話難去確定佢究竟有冇一個超時停泊啦。雖然限咗係唔可以超過24小時，你覺得點樣可以喺呢啲位度加快流轉咧？例如用嗰啲科技係咪可以監察到咧？一啲行政措施例如做翻收費又係咪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咧？ 其實本來咧就好簡單，如果你問我個人嘅意見就，你個車你個牌度係冇做到一啲嘢，即係佢個牌咧就叫俾行動不便嘅人拍，叫接載者，但係佢冇講到你一定個接載者要喺個車度。呢點我哋會係好覺得好唔平，即係點講啊？對我哋好唔公平咯。點解嗱？阿蕭先生，我咧。是要將車揸到那個位置，然之後先落車，而去我的診所，去我的物療師度，或者去物料治療師，或者我去睇醫生，諸如此類。好啦，但係佢哋咧就係、佢可以擺低嗰個人，而佢再自己一個人揸喺呢個位度、我哋已經覺得係冇咁必要。你既然你可以擺得低佢，咁點解仲要揸喺呢個位咧？係嘛？咁如果你係寫明係有接載者嘅，即係意思喺個路牌度。有個接載者有個罰則，其實呢件事已經搞掂咗80%嘅，我覺得。 OK， 咁運輸署唔肯同我哋傾，成日都唔肯同我哋傾。你知唔知我哋有啲持份者約到運輸署嘅官員，佢連一個會議室嘅時間都冇得俾我哋，叫我哋喺一個大喺佢哋運輸署嘅出面去開一個咁嘅會議，係講緊2-3小時。咁而佢解釋就話。佢哋想睇下我哋究竟喺個停車場裏面係點樣嘅運作啊？呢、這個正常，但係呢個 demo 我哋可能做1.5小時已經做完啦嘛，咁仲要企喺運輸處嘅門口去傾，即係完全即係對我哋嘅持份者想同你講，其實辦法總比困難多，有得傾咁有得講噶嘛。 Okay. 甚至乎我哋要求，喂，你可唔可以一半灰色，一半係藍色？ 運輸署都唔接受。 嗯嗯嗯。 咁當然啦，即係有團體反對，啱嘅。佢嘅意思點解？如果藍證嘅朋友唔用，做咩唔俾灰證用啫？既然吉咗個位喺度，每個人都有每個人嘅角度噶嘛。咁佢灰證都有理由先至可以今日用呢樣嘢。而其實政府喺好早嘅時候咧，已經俾咗個叫殘疾乘客喺限制區上上落證明書。俾每一個灰證嘅持有人係有一本簿嘅，好似 checkbook 咁嘅，即係好似支票簿咁嘅。你只要填好咗，話因為我要放低我爸爸佢行動不便，而我警察抄咗我牌，咁我可以去、 okay. 去俾翻運輸署，運輸署去豁免我嘅。 嗯， 其實已經做緊啦，一路已經有緊呢啲嘢嘅。我唔明白運輸署突然之間一夜之間推咗出嚟，佢、 okay. 冇同持運者經過嘅喎。 諮詢嘅問題啊，呢個喺申訴專員公署嘅報告都提到啊，同阿江昌平你傾過呢個先，多謝曬你。江昌平就係雙清駕駛會副主席啊，想同大家講下一個特別交通消息先。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丹桂村有交通意外，中快線封閉，非常擠塞。龍尾去到屯門公路近安定村，駕駛人士請考慮改用其他道路。繼續講翻呢個一啲嘅路旁專用位泊位啊，有藍證一啲傷殘司機可以用啦，另外灰證一啲係接載下肢殘疾不便嘅人。亦都可以用到嘅。申訴專員公署咧就提到一啲濫用嘅情況啦。頭先都講到一啲嘅部分嘅情況啦，亦都提到喺報告入邊咧講到話灰證同藍證嗰個準則係唔同嘅。例如藍證咧就規定嘅持有人咧只可以登記一架車嘅啫。咁但係講緊灰證咧就係、是、未就申請人同埋被接載者嘅關係啦，以及登記嘅車輛嘅數目啦設一啲限制，就話咧。報告提到最誇張的一個宗數咧，就係話獲准同時登記五架車嘅咁。咁亦都提到話，運輸署唔會探究啦，點解會簽發最多五架車嘅理據啦？認為咧，署方係有必要咧，係就住灰證可以登記嘅數目咧，係釐定統一嘅標準等等嘅咁。又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弱能人士及照顧者交通需要工作小組召集人滕張國俊，早晨。 早晨， 早晨，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我知道你就唔系个灰证嘅持有人嚟嘅，但系你都系咪可以从残疾人士嘅照顾者啦，讲下呢一啲灰证而家就可以喺2021年开始用到呢啲路旁专用泊位嗰个嘅情况？你自己睇到有冇所谓滥用啦？同埋点睇今次申诉专员公署嘅报告咧？又 系嗱，我首先想讲嘅都系话如果冇睇到有啲濫用啊，或者係即係佢哋犯規啊嗰啲咧，我哋真係冇時間，即係唔會去有時間去睇啦。即譬如當然有家長，即係有灰證嘅家長話俾我聽，佢哋出去都係揾唔到車位嘅，呢個係要講嘅。但係冇人冇，即係我哋因為要照顧嘅殘疾人士啦，要係啦。根本都不可能話有時間去嗰度去企喺度去睇啊！依家要幾多少時間，真係唔可能做到啦。呢、這個我覺得應該係運輸署佢哋諗咩諗方法去 解決啦。當然就唔係你哋嘅工作啦。但我就想知道有冇頭先都講到一啲啦，即係你哋揾車位都困難啦。但今次咧講到其中一個討論點咧，就係呢啲專用車位咧係唔收費嘅，亦都冇一啲特別嘅登記要求啦。就話發現到有啲情況可能濫用啦，例如超時停泊超過24小時，亦都令到個流轉好慢啦。你覺得有冇需要呢啲車位係收費，尤其是針對一啲灰證嘅使用者，需唔需要收翻錢咧？或者喺個監管佢哋係咪用夠24小時嗰度，可唔可以係做一啲登記咧？例如用一啲科技上面去做咧，咁得唔得咧？又 嗱，其實咧，我哋家長會咧，即係我哋呢個交通小組唔單止係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嘅，咁啊，我哋都有嚴重殘疾人嚴重殘疾人士殘疾人士家長會啦，跟住仲要嚴重智障人士家長會啦，我哋係三個組織。成立嘅呢個交通小組嘅，同埋我哋都係一路都係講緊嘅係，因為咁嘅情況，希望政府做嘅都係話證跟人走，即係呢一張證跟一個殘疾人士，咁啊唔使話要幾多張灰證啦，係咪啊？即係一個人都係得一張嘅啫。如果我今日有車，我嘅仔出去，我都攞我呢架車帶住個仔出去。咁啊，嗰張證係跟佢噶嘛，永遠都係得一張證。咁啊，你都已經係可以，即係唔可以好似呢個審計處申訴專員嗰度講緊嘅係派 派發咗好多張證，其實我哋都要提出過嘅，一路都係度講緊嘅係話，證跟人走，咁啊都冇呢個情況發現。出現 okay, 我先問咗先，你自己了解到係咪都比較多一啲照顧者係同時要即登記多架車，係攞呢個灰證去接載同一名嘅殘疾人士㗎？係咪有咁嘅情況嘅？ 係有嘅，因為你去，因為佢你去申請嗰陣時，咁啊佢都會話你要幾多個接載。申請嗰陣時都可以講俾佢聽，我要几多个人会接济呢个小朋友嘅，可能爸爸妈妈或者屋企嘅兄弟姊妹或者咩，系咯，咁啊都，所以我哋系都要提出过，你根本都唔应该咁派发嗰个灰证咯，系啦。 Okay.咁而家总之就係首先你讲到呢个情况啦，咁你亦都提出话正跟人走呢一个嘅做法啦，我想知运输署个回应又系点样呢，系咪有啲咩位系觉得系唔可行呢，纯粹系用残疾人士去做一个登记。 这个都唔知啦，因为呢个系要睇运输署，佢哋会佢系当时回复系话佢哋系俾一张证嘅啫，但系系啦，但系佢知道或者可能是依家系咪改咗运输署已经改咗政策，我哋唔知嘅，所以呢个可能要运你哋同运输署去了解啦，系啦。 申诉专员申诉专员个报告嗰度都提到呢一点，即系话如果嗰个残疾人士系头先所讲啊，正跟人走啊，就系佢做灰证嗰个持有人咧，系要考虑佢哋自己本身有冇足够能力去填写申请表。你觉得呢个系咪个重点咧？ 未啊！呢、這个其实申请表咧，唔系家长即系譬如照顾者自己填咗都可以嘅，佢系需要医生，要医生证明噶嘛，即或者系治疗师啦，证明佢系咯，佢嗰、那个嗰张方上高都要一个格俾你 tick 噶嘛，系咯，咁啊同埋佢系要规定要啲边啲类型嘅可以申请呢张证噶嘛，系咯。所以都唔係話我自己去到運輸署申請，佢都會俾我嘅，一定係要醫生證明我個仔喺嚴重殘疾嘅，或者可能即係做嘅照顧者可能有啲係中風啊，或者總之係佢係癱瘓嘅，自己係唔可以揸車嘅，咁先可以運輸署先會俾噶嘛。係啦。 整体嚟讲，你觉得有冇需要？而家就嗱，你哋希望可以正跟人走啦，但系暂时就未有呢一个做法啦。你哋觉得，譬如一啲灰证，即系一啲接载残疾人士嘅司机同嗰个残疾人士之间嗰个嘅关系，有冇一定要限定咗？譬如有一啲嘅家庭关系，系屋企人嘅关系，先至批呢个灰证出嚟咧？又 呢、這个都好难讲，因为嗱，讲真，即譬如佢系屋企住嘅，当然一定系屋企人啦。咁啊，有时间可能嗰啲，即譬如佢有啲系入咗去宿舍嘅嗰啲，咁啊，佢哋可能都会带住呢啲宿友带出佢去睇医生。当然唔系啦，咁啊，嗰啲可能都真系嗰间中心去申请嗰张灰证噶喎。 嗯。即所以你意思， 所以你唔一定话真系系家长或者系啦，总之系要需要车，总之我哋觉得系正跟人走最紧要。你话系边一个车佢反而系啦，因为当然个照顾者都一定系信得过嘅嗰个先俾佢车佢出去噶啦，唔信得过都唔会啦。但系你最紧要都系话。冇咁多嘅证嘅话，都冇呢个问题啦，都唔会话要太多嘅人 减少嗰个滥用啦，即系发少啲证嗰个就好啊。同阿滕张国俊倾过呢度先。啱啱咧就系倾过就系学前弱能儿童家长会弱能人士及照顾者交通需要工作小组召集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警务处副处长刘赐慧说，香港现时表面平静，但是仍然有暗涌，有离开香港的逃犯针对国家和香港被外国势力利用，在本港法庭审案期间要求外国政府制裁相关法官和检控官，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影响审讯判决，属于国家安全风险。刘赐慧又提到，反中乱港势力继续积极利用软对抗手段，他以杨村绘本案为例，认为绘本隐藏煽动性，办读书会看似没有杀伤力，但是将煽动的想法有如种子种入小朋友的脑海，对他们的影响和危害可能很长远。香港国安法生效以来，有大约250人因为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被捕，当中大约150人已经被检控，大约70人被定罪，定罪率达到100%。刘赐慧说，每次涉及国安的拘捕行动后有向外公布，做法较一些西方国家透明。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通电话，李强说，中巴要推动两国关系和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大进展，中国支持巴基斯坦维护金融稳定，希望巴方继续营造良好环境，切实保障在巴中资机构和人员的安全。新华社引述夏巴兹说，感谢中方为巴基斯坦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推动国家发展给予坚定支持和无私帮助，愿意同中方深化基础设施、产业、农业、经贸等领域合作，推动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南韩总统尹锡悦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强调南韩将会同美国一起维护和伸张自由价值。尹锡悦说，韩美同盟关系比任何时候都要牢固，亦都是维护韩美自由和平和繁荣的轴心，强调韩美同盟应该全方位升级，两国应该将同盟合作范畴扩展到太空和网络空间。他又说，韩美加强尖端半导体合作将会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性，以及消除经济不确定性作出贡献。在提到北韩问题的时候，尹锡悦说，为了应对日益升级的北韩核威胁，韩美日三边安全合作要提速。伊朗军方表示，扣押了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旗帜的美国船只。军方说，这艘美国船只之前在印度洋北部和一艘伊朗船只发生碰撞，导致伊朗船只上两个人失踪，几个人受伤。伊朗船只其后向海上监视和救援中心发送请求，伊朗海军立即开始拦截，期间美国船只关闭定位系统，并且频繁改变航道。在伊朗司法当局的许可下，海军出动直升机扣押美国船只，并且将美国船只运到伊朗领海。美国海军证实，一艘运油轮在亚曼湾被伊朗扣押，美方要求伊朗立即释放运油轮。根据船舶追踪数据，涉事运油轮由雪佛龙公司租用，最后停靠在科威特，而运油轮的目的地是美国休斯敦港。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33.9， 瑞士法郎 0.894， 加元 1.36，人民币6.926，英镑对美元1.25，欧元对美元1.104，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28,627点，升16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7.01美元，卖出1,987.3美元。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日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下周中期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丹桂村嘅反车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但系而家仍然挤塞噶，龙尾排到屯门公路近住三圣村啦。咁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龙日村。咁再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丹桂村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三圣村，咁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啦，去翻屯门公路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龙日村。咁另外喺九龙区，较早前观塘道咯，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有坏车阻路噶，咁而家就拖走咗。咁龙尾咧就排到去龙翔道啦，近住星河名居啊，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有坏车拖走咗，而家仲有车龙啦，咁影响到龙翔道去翻观塘道慢车，龙尾就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石排湾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域多利道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就接近潭公爷庙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散石湾路。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繁忙，咁而家排到去骏景园。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支路，慢线车多，龙尾科学园。咁另外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喺教职员宿舍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港灯停电事故，政府话会在今年两电的管制计划协议中期检讨，提出改善赏罚机制。能源咨询委员会主席郭振华。 奖和罚的时候都有一定的既定的标准在这里。65分钟内基数来的。在这个之前能够做到的时候就有一个奖励。这些的线呢是不是日后需要做一个检讨呢？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可能是全港涵盖最多范畴的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今个星期我要多谢你，找来学界篮球小将张家谦、邓力嘉，一起听下他们的学界篮球故事。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4点半至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2023年4月28日，全港戏院日30元戏票开售，多间戏院出现人龙，网络挤塞。 申诉专员批评教育局对智障儿童学校宿舍监管不足。 申诉专员指路旁残疾专用泊位供不应求，滥用情况增加。 苏丹冲突，双方再停火3天。美国指局势或恶化，促侨民离开。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40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頭先講到咧，全港500多個呢啲咧叫路旁專用泊位啊，由2021年1月29日起咧就放寬到一啲殘疾人士嘅呢啲專用路旁嘅車位咧嘅使用資格啊。由原本咧只係男性即係啲傷殘人士泊車許可證嘅持證人士咧，就擴展到係司機接載行動不便殘疾人士泊車證明書嘅持有人，即係灰證。令到佢哋咧都可以係免費啦，可以用到呢一啲嘅路旁專用車位嘅咁。嗱，申訴專員公署嘅調查就話，發現呢一啲嘅路旁嘅專用車位咧有被濫用嘅情況啦。運輸署亦都回應就話，接納申訴專員嘅建議，會密切監察住呢啲路旁專用泊位嘅使用情況啦，盡量平衡同埋照顧唔同持份者嘅出行需要嘅咁。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佢點睇今次申訴專員呢個報告嘅，因為佢過往都有留意過類似嘅問題。有立法會議員陳家培 早晨，萧乐文。 早晨，陈家佩。头先讲到专员，申诉专员公署嘅呢一个主动调查报告啦，你点睇报告提出到嘅一啲问题？而家呢啲专用泊位系咪有供不应求嘅情况咧？ 咁呢个泊位就绝对系有供不应求情况噶啦，因为其实你好简单睇翻啲数字，即系佢就讲到嗰个泊位咧，就由2021年嘅400多个，咁啊去到而家就500多个，增加到100个左右啦。咁但系咧，你睇嗰、那个即系头先你讲路旁嘅车位开放咗之后咧，2021年之后去到而家嗰个灰证咧系增加咗1000个嘅。咁所以你淨係單睇數字呢，就已經睇到佢嗰個供求嗰個實行㗎啦。咁我諗從幾方面睇啦，因為頭先我都有聽剛才即係有一位工作小組嘅成員，佢都有即係即係分享過啦，係咪？咁佢就話即係可能喺嗰、那個佢哋一路睇嗰個一證係啦，全部人都唔理藍證定灰證，總之咧就一人一證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就應該喺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幾方面嘅，即係可能喺資格嗰度又要檢討一下啦。咁亦都係要加強去執法啦，巡查執法啦。咁最後就即係最好就長遠嚟講，就應該要增加個供應啦。 係 啦。 你自己有冇睇到所謂呢啲灰證？雖然多咗啦，但係等唔即係多咗唔一定濫用噶嘛。有冇睇到灰證嘅人士濫用嘅情況咧？有冇觀察過咧？ 我相信係一定有嘅，係啦，因為我都即係點解我之前喺個立法會度提出呢一個咁嘅質詢咧，都係因為我收到唔同嘅即係佢哋藍證嘅用家啦，咁佢哋都有同我表達過，即係佢哋喺2021年之前咧，其實咧就都幾容易揾到路旁嘅泊位嘅，咁但係21年之後咧，佢哋基本上咧係揾唔到，係啦，咁同埋就即係都見到有一啲嘅灰證嘅車位咧係可能泊24小時咁樣嘅，即係泊過夜啊，或者泊全日啊，就一路霸住嗰個位咁樣。咁所以即係好明顯睇到，其實濫用嘅情況係的而且確有嘅。而運輸署其實佢哋都承認有一個濫用嘅情況。咁所以即係我諗以前咧，如果係即係單靠嗰、那個有人投訴係啦，佢先至走去調查咧，就真係唔夠嘅。即係運輸署自己就應該主動去做多啲調查，同埋即係佢都有同我講啊，其實咧我哋開放咗。到而家咧，我哋已經撤銷咗，即係調查咗之後再撤銷佢個灰證咧，已經有30多人噶啦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佢撤銷完之後咧，轉個頭咧又俾佢申請翻嘅喎。係啦，即係佢冇一個叫做即係罰則，就係話你如果係你重犯嘅話就。永遠唔俾你再申請咁樣，咁所以我諗呢個係即係你將嗰、那個後果係啦，個罰則定得嚴重少少咧，我諗嗰、那個濫用個機會就應該會可以減低嘅嚇，即係多啲大啲嘅阻嚇性咯。 頭先有啲嘉賓都提到，陳家貝你都講到啊，譬如有啲位係泊過夜嘅咁，佢哋提到可能個原因就係因為而家呢啲車位係唔收費嘅啦，咁所謂話限住佢哋唔可以泊24小時，其實都唔知道幾時開始泊啦，咁要執法可能都有啲困難喺度嘅。你覺得點樣處理呢個問題咧？係咪都要做翻收費啊，或者做翻啲登記要求咧？喺你用個位嗰陣。 以我所知咧，佢喺嗰個回覆嗰度咧，佢都有講過話，佢今年嘅下半年咧，會推出一啲叫做智能嘅咪錶嘅。咁 我都有問過佢，即係你點樣智能化先，係咪先？咁同埋係咪淨係課呢個傷殘人士位先？咁佢哋個回覆就係因為呢個智能咪錶咧，暫時都係一個即係叫做試驗階段，係啦，咁都係攞嚟。最主要咧係打擊嗰個傷殘人士嘅泊位嘅黑點嘅，係啦。咁佢哋嘅做法咧就係話，佢要確保嗰個灰證嘅駕駛人士咧係真係載啲傷殘人士出行，咁所以咧佢一定要要拍埋嗰個傷殘人士嘅個人八達通落去嗰個咪錶嗰度，係啦。咁但係咧，你話限時嗰樣嘢咧，佢話佢哋個工作小組咧，其實入邊都仲討論緊，即係未仲係有一啲爭議嘅。因為的而且確咧，其實即係男性嘅用家都會覺得，喂你即係如果你限我咁，即係你限佢咁，咪限埋我㗎啦，係咪？咁可能會唔會即係對佢哋有可能造成一啲不必要嘅唔方便咧？咁樣咁，所以呢個佢哋都係要攞緊個平衡咯。咁、但係我聽佢哋講就，佢哋就希望嗰、那個即係智慧嗰個咪錶咧，係可以做到減低濫用嗰個作用咯。咁、但係我諗杜絕唔到嘅，係啦，但係只可以減低咯。 但如果限話唔超過24個鐘，咁無論男性同灰證都應該。應該合理 啊！係啊，冇錯，冇錯，係啊，冇錯，應該係即係一或一嘅。咁但係講翻頭先，你話一人一證，即係頭先嗰位工作小組嘅成員係啦。一人一證嗰樣嘢咧，即係我自己嘅判斷咧，點解運輸署唔咁樣做咧？就係因為其實如果你要攞男證咧，佢哋要經過好多嘅評估係啦，無論係醫生評估啊，或者係個物理治療師評估啊，真係評估佢係即係對個路面係駕駛嘅時候咧，係安全嘅，係啦，咁先至會俾個藍證佢嘅。咁而灰證，咁基本上灰證係俾健全嘅駕駛者噶嘛，係啦。咁所以佢哋即係點解唔所有嘅殘疾人士都會發一張證咁樣一人一證呢個做法咧，就可能會反而我覺得會弄巧反拙，更加會加大咗嗰個濫用嘅情況咯。 但個如果嗰個灰證個法嘅準則就唔係個殘疾人士。男性嗰個資格，而係純粹佢殘疾人士有呢個咁嘅需要咁，然後幫佢揸嘅人就可以用呢個殘疾人士嘅灰證咁，就得唔得咧？ 而家咪就係咁樣行緊咯。 係咯，即係而家就是、但係而家係個司機去做登機啊嘛。頭先佢個講法係話，可唔可以個用家即係個殘疾人士被接載嗰個人士去用？ 唔係嘅，而家個唔係個司機做登記嘅，即係而家應該係都係個殘疾人士去做登記，即係話我有邊個人。聽我係啦，咁但係佢都係只可以攞到一張灰證嘅啫。但係佢一張灰證下面咧，可以有唔同嘅車牌，但係唔可以同一時間即係用幾架車嘅，係即係可能一個車牌用個灰證係同一時間，因為佢 同一時間係 係啦，係一個時間內咧，佢唔會出到兩架車，因為佢得一個灰證嘅啫嘛。係啦，咁但係可能即係頭先講到一啲即係。有機會用嘅車輛，即係譬如除咗佢屋企人之外，就係、一啲復康中心嘅即係指定司機啊咁、樣。咁所以即係可能都會有，譬如屋企人一部，咁啊復康中心有一部，咁佢個灰證下面咪有兩架認可嘅車牌咯。咁但係都係是但一部可以同時接載佢嘅啫嘛。可以即係唔能夠同時接載佢，即係是但一部可以用到個灰證。咁、所以其實就即係同一人一證嗰個概念其實係差唔多嘅，只不過。佢一定要分辨究竟你是一个伤残的司机啊，定还是一个健全的司机咁解？ 喺 我自己嘅估计 吓，呢喺呢个灰证嘅持有人嗰度咧，其实今次报告都有提到话啊，使唔使喺个持有人同埋嗰个被载嘅关系嗰、那個人嘅關係嗰度咧，要嚴格一啲啦，同埋個車種有冇需要講咧？即係有啲話個車身可能好低嘅，或者一啲商用嘅客貨車，甚至係跑車嚟嘅，根本係未必適合載殘疾人士嘅咁。同埋頭先講到嗰個數目上面係咪已經有限制啦？你呢個個睇法係點啊？無論車種或者個關係啊等等 哦，車種我覺得係非常之合理啊，因為如果你要接咗一個即係傷殘人士嘅話，咁你用架。 跑車又點去接種呢，即係完全係唔 make sense 囉。咁所以我覺得呢個絕對要檢討嘅，包括嗰、那個即係同傷殘人士個關係嗰度。咁好老實講，其實你大部分接載個傷殘人士都係會係佢嘅屋企人啦，係咪、又或者係嗰、那個復康中心嘅職員啦。咁即係唔需要開放晒俾任何人都可以有呢一個咁嘅資格囉。 整體嚟講，立法會點樣再跟進今次申訴專員提出嘅呢啲嘅建議呢？ 我諗我就唔喺嗰個交通事務委員會入面嘅，咁但係我都可以嘗試呢係即係將呢一個問題帶去交通事務委員會，俾佢哋可以有多啲嘅充分嘅討論嘅。係啦，不過我見到琴日其實運輸署都好快做咗一個回應啦，咁佢回應入面亦都講到佢哋都會盡快去檢討啦。咁所以我相信佢哋應該都即係我哋喺立法會入面嘅交通事務委員會都會即係問關心呢一個議題嘅。咁我亦都相信運輸署應該都做緊一系列嘅措施，係啦，包括佢嗰、那個智能標咪標，係啦。咁佢都話佢下半年會推出㗎啦。咁但係即係長遠嚟講，我覺得車位都唔係淨係傷殘人士嘅路旁泊位啦。我諗我哋平日一般車嘅車位都係好唔夠啦，咁呢一個即係係一個更加大嘅一個難題，係啦，運輸署係要需要去解決嘅。 好啊，唔該曬陳家沛，同你傾到呢度先。陳家沛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頭先講到呢一個嘅灰證嘅要求啦，咁灰證其實簽發嘅對象係邊個咧？就係俾一啲接載下肢殘疾人士嘅駕駛者嘅咁。但係灰證嘅簽發嘅要求又係點樣咧？就係限呢一啲即係註冊嘅醫生啦，以及物理治療師咧係發出嘅。咁啊，有一啲嘅即係都要檢視咗嗰、那個即係被接載人士嗰個嘅身體情況嘅要求啦，等等咁樣。咁啊，所用嗰架車嗰個登記車主都有啲限制嘅，有灰證就係話個申請人啦，或者佢即係接載嗰個嘅指定下肢嘅殘疾人士咧，係限定係作為呢一個灰證嘅車嘅登記車主等等嘅咁。頭先講到啦，無論係灰證，即係講一啲接載殘疾人士嘅駕駛者呢個證啦，同埋叫做許可證，即係藍證，即係持有駕駛執照嘅殘疾人士。等等，用緊呢一啲嘅路旁專用車位嘅情況，有一啲嘅講法，包括申訴專員都話提到有啲濫用嘅情況，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都係申訴專員嘅一個調查嘅發現嚟嘅。嗱，而家咧香港就係17間嘅資助智障兒童學校啦，咁有宿舍部啦，俾一啲中度同埋嚴重嘅智障兒童咧入住，咁合共咧大約有700名嘅學生。咁啊，申訴專員嗰個調查邊咧就話發現咧，教育局喺監管呢啲智障兒童學校嘅宿舍方面咧，有一啲嘅不足，提到包括指引啦，欠具體啦，都提到一啲嘅宿舍如果發生一啲嘅意外事故嗰陣個機制咧，喺情報方面咧有一啲延誤啊，發現到有啲學校咁。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弱智人士家長聯會主席黃偉雄，早晨。 係，早晨。 早晨，黃偉雄，點睇今次申訴專員提到嘅一啲喺即係教育局啦，喺處理呢一啲宿舍上面嘅不足啊？ 我哋自己作為家長嘅角度咧，我哋係歡迎申訴專員所講嗰啲咁樣嘅建議嘅，亦都覺得佢哋依一嘅建議咧係好切實嘅，亦都係對我哋係其實以往咧，我哋都有喺唔同嘅場合咧，我哋都有表達過即係類似嘅意見嘅。 佢提到其中一個不足咧，就係話冇即係喺個指引啊，制定指引嗰度欠具體咁。佢就話咧，譬如喺2021年3月發出嘅指引入邊咧，只係簡單交代咧宿舍部營運嘅原則啦，同埋方向啦，冇就一啲起居啊、飲食啊、照顧兒童等等嘅注意事項咧，係有清楚佢列明啦，冇提到一啲嘅基本要求嘅。你覺得呢一啲嘅指引或者你有冇留意足唔足夠咧？ 我哋會覺得咁樣，即係如果有指引咧，總好過冇指引啦，係咪？咁亦都可能呢度係需要時間去完善嘅。咁但如果作為家長咧，我哋會期望咧呢、這個指引能夠即係俾多一啲即係詳細啲嘅資料啦。同埋特別有一樣嘢咧，唔好意思，我哋會覺得咧係嗰個指引嘅執行啊，係一個即係好關鍵嘅地方，因為有指引咁都要人去執行㗎，同埋去監察啦。咁但係我哋感覺咧，而家如果去進行呢啲監察嘅隊伍咧，可能裏面如果能夠加多一啲醫護人員啊、社工啊，同埋家長嘅代表咧，去做一啲定期或者突擊嘅巡查咧，咁我哋會覺得 咁呢个更加系重要咯。 Okay. 嗯，巡查其实申诉专员嘅报告嗰度都提到呢一点嘅，佢就话喺教育局咧巡查呢智障人智障儿童学校嘅宿舍部嘅比例都系偏低。佢举个例子，一啲数字嚟嘅，2017-18至到2019-20就话被巡查嘅宿舍部咧，为每个学年咧就系六至九间即系做一个嘅巡查啦。咁另外咧就近半宿舍咧三个学年咧期间咧只系巡查一次，咁有两间更加系未被巡查嘅。咁而巡查都可能系事先预约啊。巡查嘅人嘅资历佢都有关心到，就比较单一啦。咁就都冇仔细了解一啲寄宿嘅儿童嘅生活啦，护理嘅服务系咪妥当咧？咁点睇个巡查嘅次数同埋讲到都系话事先预约嘅？作为家长点睇咧？又 我哋会觉得咧，如果能够巡查系定期系好嘅，但我哋更加都关注咧，即系需要一啲突击嘅检查。我哋唔系话对嗰、那個即係工作人員又覺得唔上任，但而係我哋覺得應該有個監察機制，同埋呢個巡查咧，我哋其實社會處都有類似嘅巡查嘅，咁佢哋咧就曾經有段時間係會包括埋我哋啲家長嘅代表嘅，咁亦都係有突擊嘅情況嘅咁樣，咁我哋希望呢一啲即係其實已經係有嘅。即係同類都係佢哋嘅所突擊檢查嘅，都係有中度及嚴重智障嘅宿舍，不過啲宿舍係由社會處管轄嘅。咁我哋覺得同樣都係俾中度及智障即係兒童嘅宿舍，係咪可以大家依個係一個即係統一做法，同埋係包括咗家長嘅代表在內咧咁樣？ 而家係一個曾經係有家長嘅代表係參與巡查，而家係冇嘅係咪？ 近年特別係疫情啦，更加係即係各樣嘅因素係導致到呢樣嘢暫時係即係冇咗，即係減少咗或者甚至冇咗啦。咁希望疫情之後慢慢回復翻呢樣嘢啦，咁樣。 你覺得都有需要嘅，作為家長嚟講。 作為家長嘅其實好需要嘅，因為咧，因為咧，我哋大家之間即係我哋嘅小朋友咧，係其實佢哋係唔識得去表達自己啦。有咩需要亦都唔識講，亦都講唔到啦。咁嘅話，我哋好即係其實作為父母係好擔心嘅。咁如果我哋覺得呢度如果能夠有呢個咁樣嘅監察機制咧，我哋會覺得係即係對我哋會係個即係好啲嘅做法啦。同埋除咗呢樣嘢之後，其實我哋都好想一樣嘢，唔係話淨係去做一啲突擊嘅巡查嘅，而係我都希望咧，其實日常裏面可唔可以咧，大家之間都可以多啲嘅溝通咧。或者甚至教育局可唔可以就住咧有一條熱線咧，係俾我哋家長做有需要打上去咧？因為而家暫時我哋表達嘅意見只可以同學校講啦，同宿舍講啦。咁但有時大家都理解點樣講咧？有時會有啲尷尬情況，或者有啲地方係有誤會嘅。咁會唔會有一啲咁嘅熱線嘅，可以大家多啲溝通咧，令到大家個信任係增加咗嘅話咧，可以減少好多誤會咧。 OK， 另外就情報方面，佢都有喺個報告度提到啦。申訴專員就話有學校咧多次延誤情報一啲嚴重意外事故咁，其中咧就話有啲意外咧就喺2017-17年咧至到2021年啦，教育局接到4宗啊，由同一間嘅學校呈報嘅一啲嚴重同埋危及生命意外嘅報告，咁就話有宿生係受傷甚至昏迷，咁就話4次都有延誤啦，最短就遲咗幾日，有啲係遲咗成幾年啊，先至係向教育局咧口頭報告嘅咁。有冇留意呢個情況？呢個係咪個別嘅事件咧？作為家長又關唔關心咧？呢個 如果作為家長咧，呢啲事件一件都會覺得太多啦。咁我哋希望呢個咧係應該喺個機制上面加強咧，因為我哋知道喺其他嘅社會處屬下管轄嘅啲中途及智障兒童嘅宿舍咧，佢哋如果有嚴重事故咧，係要3個曆日就要報嘅。即係呢個，即係如果大家都同類型係咁樣照顧同一個類型嘅兒童嘅，點解個差別會唔同咧？咁我希望喺度可唔可以大家可以係即係向前望，即係更加保障一下我哋嘅小朋友咧。 最後一點我都想講埋啦，最後，因為見到教局都有提到話未有強制即係智障兒童學校咧嘅宿舍部喺宿舍範圍入邊咧安裝一啲具攝錄功能嘅閉路電視系統嘅咁。你了解其實係咪而家大部分嘅呢一啲學校嘅宿舍部咧係有裝閉路電視，但係有冇裝錄影功能嘅咧？這個重唔重要咧？點樣？ 重要嘅，我哋自己作為家長，但係喺呢度咧，我哋覺得有幾樣嘢想，有兩樣嘢想提出嘅。第一就係裝呢啲閉路電視咧，係應該有啲標準嘅即係指引嘅，即係教育局會有啲支援，有啲標準嘅指引同監察，同埋會定期去抽查， 即係睇嗰啲啦。但當然喺裝呢度咧，我哋覺得都好重要，就係要保障咗翻啲小朋友嘅私隱啦。即係譬如你洗手間啊、睡房啲，就即係我哋覺得唔應該裝啦。但係整體嚟講應該有個即係標準化嘅做法，就特別係錄影啊同埋抽查呢啲咁樣角度。咁因為以往都有類似嘅銅鑼居事件，咁都係出現過咁情況。咁其實係咪應該都係大家一致啲去做？同埋呢個我覺得係好重要嘅，對我哋講。同埋我哋最後想講咧，我哋覺得好重要，就係要落實呢個報告嘅建議。 O K， 好，唔該曬黃偉雄同你傾地。2023年4月28日，全港戏院约30元戏票开售，多间戏院出现人龙，网络挤塞。 申诉专员批评教育局对智障儿童学校宿舍监管不足。 申诉专员指路旁残疾专用泊位供不应求，滥用情况增加。 苏丹冲突，双方再停火3天。美国指局势或恶化，促侨民离开。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而家讲紧啲嘅路旁专用泊位咧，可以俾两类人士系使用啦，包括就系拎住许可证蓝证嘅人士，即系持有驾驶执照嘅残疾人士啦，或者系灰证嘅证明书，即系话需要为接载下肢残疾人士嘅驾驶者咧，都可以用到嘅。头先讲到呢啲咧，路旁专用泊位有成500多个嘅咁。2021年咧，去到今年3月底咧，呢一啲嘅专用泊位咧，已经由449个啦，增加到531个。咁运输署喺回应申诉专员嘅调查结果嗰阵咧，就话仲有咧36个泊位咧，系正在或者系准备咧系兴建当中嘅咁。嗱，今次报告入边咧提到有唔同嘅讨论。论点啦，例如就系呢啲嘅位系咪有啲滥用嘅情况咧？同系咪佢本身系免费提供都有关系咧？或者系佢虽然话唔可以停超过24小时啦，停泊喺度咁，但系有冇一定嘅即系监察喺度咧？咁喺运输署咧回应嗰阵咧，都话会正研究一啲嘅科技，包括用喺专用泊位隔篱一啲嘅智能监察系统啊，识别嘅车牌号码、停泊嘅时间啊，咁等等嘅，亦都话咧系。要求殘疾人士用八達通咧，係拍卡啦，記錄使用嘅泊位嘅情況啦，計劃喺2023年咧，係上半年咧係試驗嘅。嗱，呢啲係咪好多可以即係叫做打擊到一啲嘅濫用情況咧？咁另外頭先講到話灰證，咁啊就係一啲為即係接載一啲嘅下肢殘疾人士嘅駕駛者啦。咁啊，今次報告都提到話呢一啲灰證嘅申請人啦，同埋嗰個接載者嘅關係啦，係咪有一啲嘅限制要喺度咧？而家就冇嘅咁。另外佢呢啲灰證嘅登記車輛嘅數目啊，即係同一個司機可能登記唔同嘅多個嘅車輛，又可唔可以咧？需唔需要有啲嘅限制等等咧？咁1872311，1872311，咁啊申訴專員公署都提到啊，運輸署唔會探究啦，亦都冇係講明簽發最多5架車。嘅理據，因為有發現有啲情況先發到5架車嘅咁，咁認為處方咧有必要就住灰證可登記嘅數目咧嚟定統一嘅標準咁。跟住歡迎大家打嚟啊嚇咁，有電話旁邊有陳小姐，早晨。 係早晨啊，你好。 你好。 咁嘅我都係咧我係接載屋企家中嘅殘疾人士嘅接載者嘅， 即係灰證咧，屬於叫 灰證嘅係啦。咁咧我而家咧就係申請當中嘅。咁我申請當中咧，嗰、那個運輸署嗰個表咧，都有一張咧，其中一張係俾醫生咧去簽署同埋批核即係證明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定要用醫生去證明啦，因為同埋我亦都想反映咧，如果咧係泊車位嗰度咧係收費嘅話咧，係會打擊嗰啲濫用嘅。 即係你支持，你支持係收翻錢 收費，係因為咧，我等而家啲商場都係你如果你留意一下咧，商場嘅停車場咧，佢開始設立咗咧，唔止係俾殘疾人士嘅泊車位，係俾接載人士嘅泊車位，佢亦都列明咧係需要咧係有運輸署俾嗰個證明咧，你先可以用到。但係嗰啲位係會有喺度嘅喎，好多時候我都拍到，因為點解咧？因為收費啊嘛。咁所以變咗咧，我覺得如果路旁都係收費嘅話咧，就會打擊啲濫用。咁因為嗰啲人咧，因為其實我咁多年嚟咧，我都唔知道咧係可以灰，即係可以接載人士嗰、那個車咧，可以泊喺嗰啲殘疾人士位嗰度嘅。 21年開始咯， 前年開始。 係啊，我係經過電視去報導人哋濫用，我先知道我哋咁多年嚟好多我哋嗰啲，因為我自己屋企人係殘疾人士啦，咁所以變咗我哋好多個群眾裏面咧，我哋都係好突然間先知嘅，唔知點解會有，但係我哋一直咧，我哋知道咧殘疾人士佢嘅需求、佢嘅需要，係佢有能力去工作、去讀書嘅時候係需要泊車。我哋一向啊，就算啊有，我哋都唔會去泊嘅，甚至乎商場嗰啲位有啲保安人員叫我哋啊，你有輪椅上落咯，你不如泊嗰度位，我哋講唔係啦，你都有需要嗰啲，因為佢哋需要嘅位係大啲，上落啊咁樣嘅。咁所以變咗，但係而家咧製造咗一啲咧接載殘疾人士嘅人同埋殘疾人士司機咧，佢哋有 argue 啊，有即係大家。即係喺度拗，其實大家係互相明白，但係唔知點解會而家搞成咁。咁所以我作為我係即係家長啦，咁即係所以我覺得都有啲家長同我唔同意見㗎。咁但係我在我嚟講咧，應該收費咧，甚至乎雙方兩邊收費嘅話咧，都唔會產生濫用嘅，因為牽涉。個利益啊嘛，付出啊嘛，咁所以好簡單，我支持係收費啦，同埋增加車位咯。 好、okay. okay. ， 我唔阻你繼續。 好，唔該曬陳小姐，多謝你。好，佢話都係一位嘅即係申請緊灰證嘅人士啦，即係接載下肢殘疾人士嘅駕駛者，佢話申請緊嘅，咁佢就最主要嘅點就係都支持係喺呢啲泊位嗰度咧係收翻錢，咁覺得可以打擊到個濫用。你自己點睇？18723111，18723111，休息一陣。 六十分鐘走遍世界。 南韩近期一套以校园欺凌为主题的剧集再次引发社会对校园暴力的广泛讨论。南韩政府近期公布了一系列新措施，包括曾经因为校园暴力受严惩的学生，相关档案的保存期限会由原先毕业后两年最多延长至四年，直接影响他们升读大学和就业机会。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10万8千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亦都同大家讲到，除咗话一啲路旁专用泊位之外咧，申诉专员嘅主动调查嘅报告咧，都提到教育局系监管一啲智障儿童学校嘅宿舍方面有一啲嘅不足，其中提到话制定指引系欠具体啦，同埋各类型包括一啲嘅即系闭路电视啊，系咪应该要强势有录影功能啊等等，提到唔同嘅点嘅咁。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社会福利界立法会议员狄志远，早晨。 诶，早晨，早晨，萧乐文。 早晨，狄志远，点睇申诉专员公署今次呢个报告提到一啲嘅不足咧？ 呢个我真系有啲奇怪嘅，因为喺社会福利处嗰边咧，儿童院出现好大嘅问题咧，都系好震撼性嘅。基本上过往一年几咧，都大家好多个讨论。咁当时喺社福界嗰啲儿童院问题就系因为冇与时并进啦，喺员工嘅指引啊、培训啊、督导啊、监察啊。或者係 CCTV 嘅運用啊咁樣，咁呢啲都係我哋成立咗工作小組咧，係詳細討論，亦都作咗就十幾項嘅點樣加強監察嗰啲嘅措施嘅。咁呢啲喺呢邊咧都做咗好啲功夫嘅，但係我就好奇怪，教育局呢邊咧竟然咧係喺呢方面冇呢個觸覺啊！呢啲問題其實好相類近嘅，即係嗱，申訴專員出個報告咧。首先主持你所講啊 ,CCTV 啊指引啊或者係有監管呢，其實我哋喺個兒童院已經討論過晒，亦都做咗好多嘅建議，呢啲建議呢俾申訴專員呢，因為我哋好多專業嘅人士喺度參與嘛，更加詳盡同埋更加具體。咁但係點解教育局都會出現嘅問題呢，就我就覺得好奇怪，即係不能想像到點解佢哋咁大嘅即係大家關注，但係佢哋都冇檢討下。即係喺嗰啲弱智人士嘅即係宿舍裏面咧，冇做翻同等嘅一啲改善。 而家提到嘅一啲問題，你覺得係咪都係有需要改嘅？例如講話，先講話就嗰個指引嗰度啦，佢就話冇列明一啲起居飲食啊、照顧兒童要注意嘅事項，呢、這個係咪好需要具體咁樣講嘅咧？又 要㗎，其實咧好多嘅爭議性嘅喺當中裏邊，其實我哋都收到個案，譬如話你約束醫嘅安排，咁喺院舍嘅管理嚟講咧，或者係啲宿舍嚟講咧，咁有時咧少有啲情況咧係需要有啲約束醫去即係去令到個小朋友穩定啲啊，或者係即係保護下佢咁。但係家長就覺得你綁住我細路仔喎，咁佢嘅理解係完全唔同嘅，同埋而家個社會越嚟越唔用約束醫個方向嘅。 咁但係呢啲係冇個指引，你唔清楚咧，咁咪咪造成好多機構內部又好，或者係啲家長同學校咧，咪有一種嘅矛盾咯，因為大家睇法唔同啊嘛。咁、但係你個指引清楚，同家長同埋社會交代得清楚，咪大家按大家共識去做咧，咁咪好事咯。咁但係而家就係證明就係呢方面就係冇個指引。 Okay. 我幾懷疑個指引咧，過往一段好長好長時間都冇檢討過。因为报告里面讲真话个指引好简单㗎嘛。因为一个宿舍里面嘅起居饮食生活呢好多安排呢係需要好细致嘅今时今日。因为个社会问责性高咗嘛。大家冇太多共识嗰时候呢就矛盾就内部矛盾就会出现。 头先讲约束衣呢又另外一点嚟嘅。因为而家呢就有一个叫做约束或隔离指引但就唔系针对一啲寄宿嘅智障儿童啦。而用如果作为一个叫保护性或者医疗性嘅身体约束呢都唔属于指引嘅涵盖范围嘅。咁今次处方亦都发现到话教育局呢系冇备存一啲需要用到以上头先讲到呢一啲嘅措施嘅儿童数目啦、个案嘅详情啦，亦都冇喺巡视嗰阵抽查相关儿童嘅状况啦。咁你觉得喺用约束衣方面？喺呢一啲講緊呢啲即係智障兒童嘅即係寄宿嘅地方啦，咁嗰個做法同你了解到其他譬如社即係社署核下嗰啲嘅做法係咪有一啲唔同喺度咧？呢、這個 如果喺兒童院咧，社署就比較少啲嘅，但係話安老院裏邊啊，或者有啲其他亦都有啲弱智人宿舍嗰啲咧，咁都社會署嗰邊都有噶嘛。咁都有呢個咁安排，但係我哋嘅討論呢都係盡量或者佢我哋有啲機構都係提出就話零約束醫嘅，因為約束醫呢個係從管理角度呢或者保護所謂保護兒童方面係有一定嘅效果，但係帶嚟嗰個負面效果，譬如個小朋友情緒係咪因而會穩定呢，家長嘅反應係咪正面呢，呢啲其實係好困擾嘅，呢啲就亦都帶嚟好多個投訴，咁所以呢啲呢指引清楚啦，培訓清楚啦，同埋向家長同埋社會交代咧係清楚。咁呢啲今次嘅報告睇明就係佢根本好粗疏處理呢樣嘢咯。可能有時個員工覺得，哎呀，小朋友走嚟走去，或者係情緒好暴動，或者行為上好一啲即係暴躁啲嘅，咁我兩個約束衣嚟處理你咁樣。咁係可能佢又覺得係管理好件事，但唔代表處理好小朋友個情緒行為咁。咁呢啲你冇一啲清楚指引嘅時候咧，就會出嚟好多呢啲不足嘅安排同埋大家嘅矛盾。 用唔用係一件事咧，但我意思係用完之後有冇需要即係都要記錄翻啊，或者有啲數據要匯報翻俾教育局啊等等呢、 要啊，一定啊！呢啲係啲特殊事故嚟嘅，因為嗱，當然約束依係一部分啦。咁譬如話小朋友跌傷啊。或者係佢有啲行為上有啲特別嘅情況咧，好似嗱，我哋社區處都有嘅，老人院嗰啲咧，一有事故第一時間要向有關部門咧係公佈件事嘅。咁今次申訴專員亦都指出咧，好多個事故嘅報告咧係拖延好耐嘅。好似個程序上嘅安排，因為特殊嘅事故係要馬上處理嘅。有關部門睇呢件事件裏面係咪有啲值得跟進呢？究竟係內部出現問題啊，一話有其他安排上出現問題咧，要馬上處理。即係唔係話有件事發生咗，慢慢俾個報告我先啦，咁做一個記錄，唔係咁嘅，係一個。如果講得嚴重啲，差唔多一個危機管理嘅措施嚟，咁所以呢個情報不能咧拖延。咁而家冇指引噶嘛，咁我聽講話有啲個案等咗成幾個月啊、成年啊都有，咁呢啲就唔理想。 系啦，其中今次報告都提到話有一間嘅智障嘅學童嘅學校啦，咁就係有一個事故發生咗超過三年先至呈報啦，咁亦都有欠交另一宗事故嘅書面報告啊等等咁啦。教育局嘅及後嘅處理就係口頭訓示咗，並且發出書面嘅警告嘅咁。你自己覺得係咪而家個呈報機制上面係已經失效咧？可唔可以咁講？ 可以絕對係失效啦！你一件特殊嘅事故，我作為一個就算譬如過往嚟講，我一個機構管理，我自己內部都希望係講緊一日半日到咧，就要馬上報告。一事件發生一定要報告，最低限度有個口頭上發生咩事先，然後盡快調查好之後有個報告。但係你話講緊三年咧，一個宿舍裏面一件事要三年先報告，擺明係疏懶啦，或者係疏忽咗件事啦。 佢 疏忽咗件事，有關部門亦都冇去具體跟進嘅，咁呢啲個情況咪失效咯。明顯咧，無論教育局本身、機構本身處理嘅問題上咧，都係失效咯。 巡查方面咧，今次公署都有涉及到嘅，话教育局巡查呢啲智障儿童学校嘅宿舍部嘅比例偏低啦，亦都话有巡查都系一啲事先预约嘅咁等等。你有冇关注巡查方面要点样再做得好啲咧？又 這個呢同意就是社會署的兒童院一模一樣，就是過往出現問題就是巡查不足，巡查是形式化的。咁呢方面就即係經過檢討之後啦，就佢我哋嗰陣時嘅比較建議兩方面嘅，一就係、是、社會處即係而家已經教局咧個巡查咧應該係有個固定性啲嘅，同埋有啲宿舍如果佢出現咗一啲問題或者事故多咧，佢嘅巡查密度咧係要調節係加強嘅，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咧係有個外一啲係專家嘅巡查嘅，係突發係即係唔會事先通知嘅，突然間我哋就嚟啦。咁有你啲。宿舍有事定冇事咧，我哋都有個機制就係特殊嘅巡查。呢、這個巡查咧係即係好似今次嚟講咧，有啲報告咧，今次這個呢個咧就話提到咧個巡查員咧係好單一嘅。 Okay, 當時我哋嘅批評都係你有冇多啲其他嘅專家，譬如心理學家啦，甚至我哋係社會人士，譬如太平紳士啊參與嘅巡查。咁變咗咧，這個、呢個咧我有經驗咧，好似監獄咁樣嘅。 Okay, okay. 當然我哋唔係當監獄啦，監獄我哋好多時有突擊點巡查嘅、我都問咗啲監獄長，喂，我都成日嚟見巡查會麻煩。 明白嗱，直接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講埋呢度好嗎？ 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双清驾驶会副主席江昌平话，现时九成的路旁残疾泊位都是被灰证人士使用，但是目前没有规定灰证车辆使用残疾泊位的时候一定要有残疾人士在车上面，认为做法很不公平。学前若能儿童家长会若能人士及照顾者交通需要工作小组召集人滕张国俊话，曾经向运输处建议正跟人走，只是得一张灰证跟随住残疾人士。曾经就有关问题提出质询的立法会议员陈家佩话，运输处回复他话，今年下半年会推出智能咪标，打击残疾泊位滥用黑点。另外，为了确保灰证人士是接载伤残人士出行，或者要求需要以伤残人士个人八达通拍卡。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警务处副处长刘赐慧说，香港现时表面平静，但是仍然有暗涌，有离开香港的逃犯针对国家和香港被外国势力利用，在本港法庭审案期间要求外国政府制裁相关法官和检控官，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影响审讯判决，属于国家安全风险。刘赐慧提到，反中亂港勢力繼續積極利用軟對抗手段，他以陽村繪本案為例，認為繪本隱藏煽動性，辦讀書會看似沒有殺傷力，但是將煽動的想法有如種子種入小朋友的腦海，對他們的影響和危害可能很大。香港国安法生效以来，有大约250人因为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被捕，当中大约150人被检控，大约70人被定罪，定罪率达到100%。刘志慧说，每次涉及国安的拘捕行动之后有向外公布，做法较一些西方国家透明。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表明，最迟在年中发表研究建造业和运输业人力需求的整体策略。建造业议会主席何安成接受访问的时候形容，不能够回避输入劳工的议题，他们去年培训的人手已经倍增到10,000人。另一方面，业界用上组装合成法等建筑方法都可以悭到人手，但是仍然不足。对于有立法会议员提出引用澳门的做法，由大湾区输入劳工，外劳可以即日来回香港，何安成认为值得研究。劳雇会雇员代表谭金莲认为，现在的补充劳工计划行之有效，若果有行业有短期需要，可以加大限额，压缩劳雇会审批过程，而不是另起劳造。 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敬松约见南韩驻华使馆公使姜尚旭，就美韩联合声明涉华错误表述提出严肃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强调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的严正立场，敦促韩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南韩总统尹锡悦和美国总统拜登日前举行峰会，会后的联合声明提到，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是维持区域安全繁荣的必要条件，又说韩美双方强烈反对以非法海事主张、填海岛礁军事化和胁迫活动等的方式，片面改变印太地区现状的企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日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下周中期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38点，升198点，总成交金额6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5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82点，升6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3元，升8元。中国平安56.3，升1毫。比亚迪股份238元。升两蚊，友邦保险86.15升9.5，阿里巴巴83.5升0.7，招商银行37.6升1毫，美团136元升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3.93，瑞士法郎0.894，加元1.36，人民币6.92，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103，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28593点，升134点。港金报1860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8.83美元，卖出198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龙尾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车龙排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喺星河名居。较后位置近住思瑞桥底都系慢车，龙尾就喺丰力楼。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都系挤塞，出九龙方向龙尾喺沙田马场，去上水方向龙尾就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屯门龙富路去屯石隧道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就喺屯门骑术学校。封路情况，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的快线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和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薛家燕， 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2023年4月28日全港戏院约30元戏票开售，多间戏院出现人龙，网络挤塞。 申诉专员批评教育局对智障儿童学校宿舍监管不足。 申诉专员指路旁残疾专用泊位供不应求，滥用情况增加。 苏丹冲突，双方再停火三天。美国指局势或恶化，促侨民离开。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讲到申诉专员公署的主动调查，有关于教育局在监管智障儿童学校宿舍方面的，一路同志志远倾紧，继续同佢倾。有社会福利的立法会议员狄志远，早晨。 早晨，司乐文。 剛才讲到最后一点，就是讲教育局在巡查一些嘅儿童学校宿舍嗰方面，你觉得有嗰啲参考其他嘅一啲部门的做法系咪？ 冇錯，社會福利處就定咗個指引，有清楚有即係社會處本身嘅巡查，咁就按嗰個事件嚟睇咧，即係巡查密度咧係彈性嘅，即係唔係固定嘅，唔會話一年一次，甚至係幾年一次。咁第二咧就喺外部揾一啲嘅專家團隊咧去做調查嘅，咁就包括有啲心理學家啊。唔同界別嘅專業人士啊、醫生啊，同埋太平紳士嘅，咁我當年都有提出呢個觀念，即係點解咧？嗱，我哋係太平紳士咧，都定期去巡查啲監獄嘅。咁我有時都同我啲獄長講話，喂，我哋成日嚟巡查，你會唔會好煩啊？或者有突擊檢查咁樣？咁佢又冇問題喎，因為咧佢哋習慣咗啊。即係佢哋知道有呢個制度，以前佢做過嘢咧，你隨時嚟我都冇問題。但我覺得呢個信心係好重要嘅。我哋巡查唔係俾壓力你，令到你個運作係正常化，而係一個大家一個合理嘅標準之下。咁我覺得呢個做法咧，喺即係而家個弱智人士嘅宿舍咧，教育局咧都應該值得參考。咁呢啲就即係真係頭先我講就話，社會處已經做咗個比較完善嘅一個報告。比申诉专员提出嗰几项建议咧更加细致嘅，我希望教育局能够即系大家部门之间冇话即系你嘅你嘅我嘅我嘅，因为相对近嘅服务，而大家经过咁多专家嘅参考咧，都希望佢哋可以即系睇下点样可以有个制定一个指引。我都建议佢哋咧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咁来自唔同嘅专业界别咧，就将申诉专员提嘅啲嘢咧倾一次。我觉得系有工作小组有外界参与好啦， okay. 因为。不同人士嘅意見。第二樣嘢咧，有時大家部門之間做嘢咧，那個諗法係太過近，同埋可能因循，咁呢個可能未必交代到呢個社會。 好，唔該曬，狄志遠同你傾到呢度。狄志遠係社會福利界立法會議員。另外想同大家講下關於醫療券方面啊。上年喺施政報告咧，就特首提到話會優化醫療券計劃啦。咁啊，今日起咧一個新嘅做法就係長者醫療券嘅適用範圍咧會擴展到一啲嘅聽力學家啦、營養師啦、臨床心理學家啦、言語治療師咧提供嘅基層醫療服務，以及咧經佢哋嘅專業評定之後咧提供嘅一啲医疗设备，例如系助听器等等咁，咁就预计咧可以惠及到接近咧170万名嘅合资格长者。嗱，现时医疗券可以已经用喺譬如西医啊、中医啊、牙医啊、护士啊、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等等噶啦。咁视光师都有，譬如喺注册名册第一部分嘅注册嘅视光师都得啦。咁而家再扩阔嘅话，系咪都再即系对于啲长者嘅医疗需要嗰度再满足多咗咧？或者有啲乜嘢系未必都涵盖到嘅？觉得再要优化咧，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连伟桥，早晨。 早晨，早晨，萧老板。 早晨，连伟桥。而家扩大咗嗰、那个长者医疗券嗰个适用范围啦。今日起，头先讲到譬如听力学家等等啦，咁样算唔算都叫做满足到一啲长者喺医疗方面嘅需求再多咗啊？咁 绝对系好嘅。咁其实即系原则上都希望即系基层医疗其实可以更加多唔同专业参与。咁如果擴展咗個範圍，可能即係透過政策都其實教育緊長者，就唔單止係有病淨係睇醫生啦，即係佢除咗睇醫生食藥之外，仲有好多其他基層醫療嘅幫助。咁同埋而家 即係都有好即係好多訴求啦，譬如話即係買助聽器啊嗰啲，可能都係一個負擔。咁如果呢個計劃擴展咗，都係幫到。咁最後就係嗰啲其實喺公立醫院而家用緊都有相關服務噶嘛，譬如臨床心理學家啊，或者聽力學家啊、營養師啊。咁其實啲長者都會反映話喺公立醫院嗰個等候期又耐啦，同埋即係個間隔可能好耐先見一次。咁如果而家擴展咗，可能都可以喺私營嗰度即係揾自己嘅服務，即係加下料咁咯。 嗯，但其實而家今次擴展呢幾類咧，聽力學家啦、營養師啦、臨床心理學家同埋言語治療師，喺長者嘅需要嗰度，係咪最需要呢幾類嘅即係醫療服務咧？即係對唔對得準嗰個長者嘅需要咧？定係有其他嘅專業你都覺得應該要擴展埋咧？ 其實都係想擴展到更加多嘅專業嘅，咁、但係。即主要長者常用嘅而家都有包含啦，另外再今次擴展埋嘅話，其實都好闊嘅啦。反而就唔係話闊唔闊嘅，反而係好多長者而家就算擴展咗，其實佢都未必知道有呢啲服務，即係未必知道呢個世界可能有呢啲服務係存在，甚至佢自己需要呢啲服務都未知。咁所以即係要擴展咗之後，都要諗下點樣去教育啲長者？譬如有事唔係淨係睇醫生食藥，仲有其他嘢幫到佢哋咯。咁呢度要諗下，會唔會有一啲個案嘅管理啊？即係譬如可能有啲基層醫療嘅人員，可能係健康地區康健中心嘅護士，咁佢哋可以做啲轉介咯。 嗯，頭先講啦，即係長者究竟知唔知有呢啲服務係一樣嘢啦。咁但係另外就係一個情況，就係就算擴展一個範圍啦，而家嘅醫療券即係錢就得咁多啦，會唔會啲長者都未必願意喺私人市場揾到呢啲專家係用醫療券咧？你自己嘅睇法係點咧？ 我諗好多都幾多障礙嘅，最理想梗係即係。譬如一個有長期病嘅長者，唔單止食藥，佢仲有好多呢啲輔助醫療去幫手啦。但係第一個困難就頭先講咗，就係根本唔知有呢啲服務。第二就係就算知嘅時候，佢揾唔揾到咧？咁即係始終你譬如聽力學家，你唔係好似街邊普通嘅普通科醫生咁，你咁容易揾到噶嘛？即係可能都要你搜尋啊。特登去揾啊！咁我其實自己啱啱我見到網站都開始可以搜尋佢哋呢啲新擴展咗嘅輔助專業，咁但係其實就好少服務點嘅，即係可能譬如我自己服務開深水埗區，就成個區都冇頭先所講聽力學家啊、營養學家呢啲嘅，咁變咗其實第二個困難比較難揾咯。第三就當然你剛才提到那個錢的問題啦，因為即一般這些專業可能每一次都可能接近四位數字的，甚至更多，變成一年看到多少次呢，這個又是一個問題咯。 今次除了說即找到這些專業，譬如定力學家這些是用醫療券這些服務，其實他們可以即係一啲嘅醫療設備啊，透過各個專業評定之後提供嘅醫療設備咧，都可以用到醫療券，例如助聽器嘅。嗱，助聽器呢一步其實對於長者嚟講，係咪都叫做個幫助比較大咧？ 都係會經常用啊，同埋嗰個開支都係，即係都遇到啲長者係話，因為擔心部機貴啊，咁不如唔好用算啦。咁其實可能都犧牲咗個生活質素。咁如果可以用醫療券俾都係一個幫助囉，但係始終都係嗰個金額都未必夠。咁雖然助聽器嗰啲可能係一次性開支，咁但係你譬如營養師啊，或者係即係心理學家咁呢啲，你可能要見幾次嘅時候，那個醫療券就顯得好唔夠啦。 剛才你讲到一点就是说听力学家不是可能普通科医生啦，即是要找都未必那么容易。我看回其实专业名册里面医疗受认可的专业受认可医疗专业名册里面其实说得55位的听力学家的。其实过往一些长者如果真的要找听力学家那个服务呢，有没有听过是很难找啦，或者今次就算医疗券扩阔了一个范围，估计长者要找这些专业人士做个评估，如果要买设备都要做评估的嘛。会不会都难呢？或者当中那个评估费过往来讲有没有听过都可能是比较高一点呢？因为其实过往试过就是眼镜啦，其实视光师是验了眼之后都可以处方眼镜是用到医疗券的。当中是不是都涉及一些评估费呢？ 都是的，我想最即是你刚才提过那几个问题，可能最难是找到相关的服务和知道那个服务咯。即其实这个也是成日遇到可能是听力有问题的长者，但是高服务或者基层医疗的文化其实未那么成熟，他们不知道即可以有第二些途径，不一定要看医生。咁结果就去咗譬如去冲急症啦，咁跟住去睇专科耳鼻喉科啦。咁其实喺呢度可能要等几年先睇到，咁同埋即未必係个最適切服务，可能其实一个助听器已经帮到㗎啦。咁其实都係讲緊即个基层医疗如果做得唔好嘅话，就令到嗰个医院嘅服务更加大嘅压力啦。咁所以呢个最难嘅其实係即知道有啲服务同埋搵到。第二嗰个评估费嗰度，即係如果係一次性嘅開支，咁同埋即係其實而家現有都唔係太貴嘅，咁我相信呢個都可以負擔嘅。咁即係都係講返最難都係要知道同埋要揾到囉。 OK， 好，唔該曬連麥橋，同你傾到呢度先。連麥橋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講到今日起呢長者醫療券嗰個適用範圍會擴展到去一啲聽力學家、營養師、臨床心理學家同埋言語治療師提供嘅基層醫療服務，以及呢係經佢哋專業評定之後啦提供嘅一啲醫療設備，例如係助聽器等等嘅。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就係尋日我哋傾過有關於審計報告啦，其中有一個嘅報告都揭示咗有關於就係醫療輔助隊嘅非緊急救護車咧，其中提到話佢哋嘅使用率咧都偏低，就分析到2018至到2022年嘅數據咧，發現呢啲非緊急救護車嘅使用率咧就係54%至到64%咁。當中話嗰啲服務人次都跌咗啦，整體話醫療輔助隊嘅隊員人數亦都呈一個下降嘅趨勢嘅咁。成個情況想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亦都係醫療輔助隊隊員嘅郭玲麗，早晨。 早晨， 郭玲麗，我想先讲嘅就系、其实医疗辅助队都简单讲下，其实最主要系负责边一啲服务啦。点解话喺个非紧急救护车嗰个使用率方面咧系跌咗咧？你有冇留意到个原因咧？ 我自己會睇啦，就係譬如醫療輔助隊嘅最主要咧，我哋會做啲乜嘢咧？就係、做一啲嘅係急救嘅服務啦，即係譬如可能啲活動啊，或者大家見到好多政府嘅場合入邊，我哋都會係提供一個嘅急救服務啦。咁另外咧，我哋就會主要咧就係會支援翻咧就係政府，譬如話喺依一個嘅救護站入邊啦，係啦，譬如我哋會喺打風啊、有颱風嘅時候咧，咁我哋都會做一啲嘅援助嘅服務嘅，因為打風我哋係即係都會 back 得翻我哋成個消防嘅團隊啦，咁去做啦。咁另外嘅就譬如話喺一啲嘅工作上面咧，就係喺嗰、那個嘅疫情間啦，我哋成日講嘅疫情間啦，就係話當譬如話喺個社會成個社會入面有一啲關於係醫療嘅一啲嘅疫情啊，或者就算係一個嘅譬如話緊急災難啊等等嘅嘢咧，咁我哋都會喺當中咧，我哋會有一個角色喺度，會去幫政府去即係提供呢一啲嘅救護服務嘅咁樣咯，係啦。 首先提到話非緊急救護車，應該你哋即係醫療輔助隊有一個接載嘅服務啦，咁嗰個使用率就話得54%。在2018年至到2022年的数据看到数字，你自己怎么看，还有没有留意到那个偏低的原因是什么 呢？我觉得几样东西，咁第一样东西譬如在个非緊急救護車服務嗰度咧，咁我哋都係要配合翻咧，即係成個即係個預約嗰個服務嗰個程序上面咯。咁我覺得呢一度咧，其實係可以提升嘅，即係都會方便翻市民。同埋咧，其實我發現咧，好多嘅市民未必知道咧，醫療輔助隊係有非緊急嘅救護車服務嘅。系啦，咁呢一个我觉得可以提高翻个宣传啦。呢个第一，第二样嘢咧就喺个申请嘅程序上面啦。咁我都觉得可以将个程序可以简化嘅。系啊，咁我都可以支援翻咧呢一个嘅医院入边嘅非紧急救护车服务啦。因为好多时候医院嘅非紧急救护车服务咧，我哋都会发现嗰个嘅使用率都系好高噶。咁同埋佢哋系唔够噶。咁有好多时候啲出院嘅人士啦，或者长者啦，佢哋可能提book 呢个非紧急救护车服务翻屋企嘅时候咧，咁佢哋可能要等几个钟头。哇！等唔少嘅時間啦、咁樣，咁我覺得喺呢一方面其實可以做多少少。咁但係咧，宏觀嚟睇咯，其實呢幾年咧，我會見到係嗰個疫情上面咧，其實有好大嘅影響。係啦，因為疫情嗰度咧，我哋就將咗好多嘅資源咧，其實個人力啦、物力啦，我哋資源都放咗喺個疫情上面個控制、防控工作上面。係啦，咁你見到譬如我哋出嘅人次啦，我哋嘅人數啦，我哋係可以去到40000幾。 係咁，但係你要知道嘅，我哋究竟有幾多人咧？其實我哋都係幾千人嘅啫嘛。係、 嗯、 啊，咁即係你可以可想而知，其實嗰個間個我哋個當間嘅情況其實非常之犀利，係即係嗰疫情嗰個階段。咁我諗佢當中有做一個平衡。是因为你那边已经不够人，那我们一定在不同的部门去扯一些人去做些最紧急的事先。 Okay.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度都会影响了在这几年里面我们一些的正常的运作的一些的服务工作。 刚才讲的就是非紧急救护车你说可不可以支援到一些医院一些非紧急的、即是接触的服务。但另外还有一类就是城市救护车那个使用率都是 56% 至 69%。这个算不算理想呢或者怎样可以再令到它的、即使用率可以再提高呢 其实我哋自己咁样睇嘅，因为咧过往嚟讲咧，医疗辅助队呢一个咧叫做即系城市救护车啦，咁佢哋会做系乜嘢咧？就系、是、我哋作为一只大嘅一啲嘅活动间份，或者系觉得系有意外嘅间份咧，我哋就会将佢咧就会系抽出嚟。就會作為我哋嘅 backup 嘅。咁當我哋有啲咩事嘅時候咧，我哋譬如可能喺個間嗰、那個即係當間嘅過程啦，隔離其實已經有個救護車，有啲咩事我哋就送個救護車直接送走。咁、所以你會多數見到就有啲大人大型間份嗰度，我哋會見到多啲嘅。係、啦，咁譬如好似呢一個嘅叫做馬拉松啦，係啦，唔同嘅馬拉松間你見到一定會有嘅。係、啦，呢一啲或者一啲大型嘅，譬如一啲嘅政府嘅活動啦，咁呢啲一定會有啦。一個嘅譬如花墟個墟市嗰度啦，花市嗰度啦，咁佢哋都會有喺度。咁、但係你話譬如點樣可以更加善用咧？其實我哋都有探討過呢個問題，因為喺我哋嘅訓練入邊咯，其實我哋都有咧係一啲嘅叫做救護車間嘅一啲嘅訓練啦。我哋亦都其實因為我哋有救護車間嘅訓練，我哋先可以去消防嗰度幫手救護嗰度去。同佢哋去處理一啲嘅工作啦咁樣，咁所以我自己會睇咧，會唔會係一啲叫做非緊急嘅一啲嘅轉院服務咧？其實我哋都可以考慮咧，會唔會可以善用佢哋呢一個部分咧？咁樣，咁亦都可以減散咗咧，我哋而家現行嘅我哋叫 P， 即係我哋叫 P2 case 咯，即係我哋可以處理一啲 P2 case 唔係好緊急嘅，係啦，咁一啲嘅轉院嘅服務。咁如果你 P1 case 咧，即係我哋叫啲非常緊急危急，即係你可能係要嗰個嘅時間性係要好急，要即刻去。咁嗰啲就可以真係全程咧由呢一個嘅救護消防嗰邊去處理啦，咁、樣咯。 另外我想講就係人手方面啦、因為審計報告都話醫療輔助隊嘅隊員人數咧呈下降嘅趨勢，就過去六年由4300多人啦，減到去3500多人，就跌咗近兩成。認為要加強招募啦，同埋挽留現有嘅隊員。你有冇留意到嗰個流失嘅情況同埋原因咧？又 嗱，我諗幾樣嘢啦，咁第一樣嘢咧，就其實佢我自己喺即係我都喺醫療輔助隊個時間都長嘅咁樣。咁睇到咧就係、我哋嚟到做 training 嘅時間咧，咁其實我哋需要其實 emof 嘅時間係好多。咁我哋有時譬如話我哋見到有唔少咧，就係、啲大學生咧，咁佢哋係入咗嚟嘅，係啦，入咗嚟嘅時候咧，佢哋當出去做嘢嘅時候就發現咧係壓處理唔到嗰個時間嘅平衡點，係、啦，因為我哋都要係達到一定嘅訓練時數噶嘛。係咪？咁我哋先至係可以即係出到去，同埋要有比賽啊，要勝啊咁樣提高翻我哋不停地去進修噶嘛。咁佢哋發現咦唔得，佢哋要出去搏殺，要勝我諸如此類。咁所以咧，佢哋就會係可能係會退啦。因為第二樣嘢咧，有一啲嘅青年咧就覺得，喂，我入咗 AMS， 我再去報翻一啲嘅紀律部隊咧，咁係會加分噶嘛。 嗯， 系啦，咁有一班咧嘅青年就系咁嘅，咁另外就系一啲嘅自然流失嘅情况咯。咁当然啦，我都系咁讲嘅，喺呢段时间2019年之后啦，咁亦都我都见到系真系有部分系因为即系个政见嘅问题或者政治嘅问题咯。咁佢哋就觉得咦，我唔想再玩啦咁样样，或者系有一啲咧就系讲紧而家开始转中式步操啦，系、啦，咁都有一啲嘅系抗拒嘅。咁但系我都系咁讲咯，咁呢一啲嘅情况下。其实我哋都尊重每一个人佢哋有唔同离开嘅原因啦。咁、但係整体嚟讲呢，我觉得疫情呢都亦都影响咗我哋去收人嘅。係因为我哋开班係开唔足㗎。我哋平时呢，我哋係一年我哋可能係会开两次班啦。咁、然后跟每一次班我哋要训练係一年嘅时间啦。咁而且每一个班每一个期，即係我哋一期期咁去做㗎嘛。一期我哋有百几人啦，至少200人咁样。 Okay, 係咁，但係而家明顯地呢幾年咧，我哋係少咗好多。我就算我哋今年有啲新人入去隊嗰度咧，其實都係得幾個。 嗯， 係啊，咁所以可以見到咧，其實而家 training 嘅人數係少咗呢幾年。 咁可以點樣做呢？即係問題就喺度，頭先你都提到好多客觀嘅原因啦，可能係個隊員自己嘅一啲仕途問題或者種種原因啦，令到佢哋未必係想加入嘅話，點樣可以再即係增加翻嗰個隊員嘅數量咧？喺嗰個課程唔係喺嗰個叫訓練咧，叫做訓練嘅課程方面咧，簡化又係咪一個可以考慮嘅方案呢？ 簡化我覺得是不可以考慮的，是因為你簡化了的時候我們怎麼可以維持我們的質素，你要知道譬如我們出到去的時候我們是真的要 support 住，我們真的要落地做事的，是不是？如果你訓練不夠的時候，你 training 不夠的時候，喂，那你落到去的時候你有沒有信心？第一件事是個 member 有沒有信心可以去做一些救援的工作啦，够唔够充足嘅准备啦？第二样嘢，佢对于我哋嘅各个仪器上面嘅急救用嘅仪器入边， okay. 其实有冇适当嘅训练咧？系啦，你起码你做个 trigger， 你整张望床嘅，喂，你连攞起同放低你都唔熟嘅，你都 keep 住咗嘅，咁其实系阻住我哋成个救援嘅工作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话简化训练程序一定唔得，不过咧而家咧佢哋喺训练上面咧都有分嘅，譬如话我哋 廿秒到啫，讲埋呢点吓。 OK， 我哋譬如话有一啲嘅训练咧完成咗，我哋先可以当某一啲嘅减分嘅，即系譬如好似美沙酮啊等等嘅嘢，都有特别嘅 training 去做咯。咁我觉得可以细分呢一啲咯。 唔该晒郭玲丽，同你倾到呢度，多谢你。郭玲丽咧就系立法会议员，亦都系医疗辅助队队员啦。讲到喺审计报告提到医疗辅助队一啲嘅非紧急救护车嘅使用率偏低嘅情况。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